东盟筑巢委员会26号举行了主体106年2017年迎新宴会，由我国外务省副相崔希哲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应邀出席，还有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兼东盟筑巢委员会会长、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代办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、柬埔寨王国临时代办和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出席。